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儿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吐故的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的专题节目。11月30号，常贵田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6岁。1942年，常贵田先生出生在相声世家，他的祖父是相声艺术的老前辈，著名的艺术家常连安先生。常贵田先生的父亲就是驰名曲艺界的小蘑菇常宝坤先生。1954年，常贵田先生拜赵佩茹先生为师学习相声。1958年入伍，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常贵田先生是常氏相声的代表人物，有着深厚的传统相声基础，而且编演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像《动力研究》《帽子工厂》《喇叭声声》《祝你成功》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攀龙附凤》这个作品改编自传统相声《焦租子》。焦租子这个名段的常宝坤先生当年曾经经常演出，也灌制过老唱片。攀龙附凤做到了以旧翻新，让他有了新的面貌。下面请您听常贵田先生和王佩元先生合说的攀龙附凤，这是在纪念侯宝林大师专场演出当中的实况。 那个侯宝林老师有一句名言 哦，侯老师说什么了？ 说观众是衣食父母。 对， 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今天参加演出的全体演员，就向在座的衣食父母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缅怀侯宝林老师。 对， 谢谢大家。 侯老经常这么教育我们，不能忘记观众， 不单教育我们做人，也教我们学艺。 是， 有些事情啊，说实在的，记忆犹新。 哦，侯老师有什么事情您总忘不了啊？ 84年一件事情，到现在我都记得。 哦，18年前。 哎，84年侯老师带我们去美国。 嗯嗯， 我们在美国演出之余呢，游览。 哦，在美国要转一转。 哎， 哦哦， 纽约呢是5个岛组织的。 嗯嗯， 连起来。 嗯， 我们坐船呢在海上游玩。 哦， 船上 啊， 有一个美国人擦皮鞋。 哦，这擦皮鞋的是一个美国人。 对。 哦哦， 在这转悠半天。 嗯， 侯老看见了，桂田。 嗯， 叫我。 叫他， 去买那擦皮鞋的，给我叫过来。 干嘛呀？ 干嘛呀？让他给我擦擦鞋。 哦，侯老要擦擦皮鞋。 当时我一愣啊， 怎么呢？这有什么愣啊？ 一来啊，侯老的皮鞋不脏， 哦，新的。 二来 啊， 按当时说啊， 嗯， 那个外汇牌价来比啊， 嗯， 40块钱擦这双皮鞋， 哦，高了一点， 这价格不低啊， 不低不低。 当时我又不好说呀， 哦，不能说。 我也想，这不得告诉他，这 要拦着侯老师。 哎，我还不敢用我们这个大家常说的那种话说， 怕别人听明白了。 我就用相声那种行话， 底给他。 这时候用上行话，哎啊啊， 大爷 啊， 您的梯土不脏， 您听了吗？梯土，你别乐啊，哎，这梯土是我们行话，它有道理，鞋嘛，哎，走路梯土， 梯土， 哎，对，叫梯土。 您的梯土不脏， 不脏。 这个 嗯， 摘着呢， 摘着就是四十， 哎 啊。 太嗨了， 哦，就是钱太多了。 侯老师冲我一乐， 哦，一乐， 说了一句话，连我都乐了。 他怎么说了？ 小子 啊， 周围都是外国人，连中国话都不懂，你掉的什么坎儿啊你？啊？ 你说侯老师这个思想这个反应比你高啊。 不是，对对对 啊，就是你掉什么坎儿，啊， 不是，我说您这40块钱是不是多了点？ 你不如直接说费的劲。 小子 嗯， 你不懂。 怎么不懂？ 你不懂 啊，哦，我们不懂。 你就去叫他。 哦， 我说到底为什么您？ 哦，他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啊 美国人 啊 欺负咱们中国人一辈子了， 哦， 今天有这个机会也让他这美国人伺候我这中国人一回，擦，哦，好。其实，但是呢， 啊， 也有时候也发生一些可笑的事情。 哦，侯老也有可乐的事情， 太有了， 您说一个 一样吗？ 我们大家听听。 去美国之前， 啊， 我们就在回龙观， 哦， 那时候集中， 在那儿集中， 有个宾馆， 对， 哎，就是这个月份， 啊，这个月份， 11月份中旬集中。 啊， 集中完了以后再解散，12月出国走。 对， 哎，在集中当中呢，那个宾馆的经理知道侯老师要过生日， 哦，就是今天。 对， 哦，18年前的今天。 对对对 对， 宾馆的经理知道是侯老的寿日， 提前 啊 预备了这么大个的蛋糕， 太喜欢侯老师了， 哎， 啊， 送给侯老师， 尊敬他， 侯老师高兴， 嗯， 想让我们几个人呢一块儿跟他吃这蛋糕， 这蛋糕多好， 正准备吃呢， 啊， 接到电话了， 啊，侯老接电话， 要回广电部开会， 哦，急事， 走吧， 那得走， 他就把这蛋糕收起来了， 哦，收起来， 搁在哪儿了呢？ 搁哪儿啊？ 搁在他那个住的房间的衣柜上边了。 干嘛搁这么高啊？ 就为什么找不着啊？ 我怕这年轻人先吃了。 那倒不是， 啊， 他是准备和我一起共进晚餐的， 哎，吃这么个心愿， 吃个蛋糕。 嗯， 过了2天， 嗯， 回来了。 2天以后回来了。 智者千虑，有时候也有一失的时候。 他失在哪儿了呢？ 天不冷， 哦，那个季节对。 但是那宾馆的经理照顾我们， 啊， 怕我们冷， 嗯， 提前放暖气了。 哦，这屋里头就暖了。 你瞧这屋得多热啊！ 多热呀，啊！ 反正我们排练的时候就穿一衬衫，得扇着扇子。 嚯，这30度以上。 这蛋糕就在这样房间里搁了2天。 哎呀， 侯老回来，哎，来来， 嗯，搁着搁着， 嗯，来来来来， 嗯，来， 都到我屋来啊。 哦， 把这个叉子盘准备好 啊， 我这有一把刀啊。 啊， 来来来 啊， 桂田 啊， 上去 啊。 那也拿个凳子， 哎， 那柜子上有蛋糕 啊，把那取下来， 我就把这蛋糕拿下来了。 要分蛋糕， 往桌子上一放， 嗯， 我就要打这盖儿。 嗯， 好了，说等等 等等， 今天呢， 啊， 我请你们那底下呢吃蛋糕， 是这个意思。 这时候我就把这盖儿给打开了， 啊， 打开一看，我的妈呀， 怎么了？ 这么长的绿毛啊！ 这么热的屋子能不长绿毛吗？ 这么长，这么长啊！ 2天的时间呢， 怎么吃啊？这个， 这真是 不可能啊！ 就是 侯老师一看， 嗯， 哎，要说侯老师真是机敏 哦， 当时一转就换了一句话。 那老爷子说什么了呢？ 今天我请你们， 嗯， 了解一下青霉素是怎么研制出来的。谢谢大家。 哎呀，朋友的掌声我明白了，啊，都理解了。侯老师是艺术的大师啊， 像这个艺文趣事啊， 嗯， 都应该缅怀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启迪。 我们这年轻的永远忘不 了。哎，就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积累这样的素材， 得学识侯老师。 有些个素材啊， 嗯， 经过改变就可以到舞台上讲。 相声都来源于生活。 哎， 啊， 其实现在有些社会现象， 嗯， 其实在座朋友们， 嗯， 也应该注意。 哦，什么社会现象啊？ 很多很多了 啊！您说一个， 你比如说盘龙附凤，啊，这问题就很严重。 不是您，您等会儿， 也有人就说我是侯宝林的儿子，就 我不是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您说的太快， 盘龙附凤啊， 盘龙附凤啊，什么意思？ 不懂啊？ 文化浅，不懂。 这，我给你举个例子。哎哎，比方说啊，酒，嗯，普通的酒，嗯， 劣质酒，嗯，伪劣假冒的酒，甚至这样，嗯、哎，愣说皇上喝过，行了啊， 御酒， 这酒上去了，拍上去了。 哦，明白了吧， 各位，我懂了。哦，桂田说这盘龙附凤是这么回事、您比如说酒很普通的酒，嗯，他就愣说这是皇上喝过的， 对， 那么这酒呢就成为御酒了， 御酒， 这就叫盘龙附凤了， 看见了。 哦，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啊？ 太多了， 您再说一个。 普通的碗，嗯嗯，锅碗一个、啊、愣说娘娘用过，哦，御碗 又攀上去了。 普通的饭菜，嗯，御膳， 您听听， 菜市场，嗯，买了这么点小土豆，嗯，愣叫芋头， 哎， 芋头 啊！行了，哎呦，您快打住，您、啊、这说可就漏洞可就出来了。 怎么了？ 你观众都笑您了。 这攀 芋头啊！芋头跟刚才那芋不是一个字 啊！反正有这样的事，对不对？ 有这种情况， 事情这样，人也有这样的人呢。 这人还有攀龙附凤的， 大有人在啊。 谁呀、啊？ 这甭说别人啊，相声界就不少。 我们这相声界里有 姜昆，有吧？有这人吧？ 姜昆就在后头呢， 大家都知道吧？ 那怎么不熟悉？ 他自己没说啊。啊，有人啊，愣说姜昆为什么能红？ 为什么能红？ 为什么能红？ 对， 因为啊，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这哪位这么说的？ 咱家封神书就定下来了， 哦、 对不对？ 孙， 你听，72代玄孙， 哦，玄孙，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是，您别往下胡分析，没怎么说。 还有一个，你们叫什么？高英培有吗？ 高英培那是老演员了。 哎，啊、自打演的电视剧《水浒传》，逮谁跟谁说、 啊？说什么呀？ 我老祖先高俅。 这高老师糊涂了，怎么好坏人都不分了？ 还有一个啊。大家都知道啊， 谁啊？ 李金斗，大家知道吧？啊， 这刚才就给我们主持了半天了。 哦，那 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大家都很喜欢他。啊？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一沾金斗，你这么乐？ 最可气的、啊、最可乐的啊，就是这李金斗。 不是你，这李金斗怎么了？人家有病，这怎么了？ 李金斗。愣说自己啊，李莲英的后代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别乱分析了，人家根本就没说过这个， 对不对呀、啊？其实照我想啊，如果这个人祖上啊。当过高官，哦，拿过后路，人家一定不说 啊。那当然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叫做，我告诉你，真人不露相。 对， 对吧？ 这是明白的。哎，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不露相。 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 这 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能说。到什么时候？ 你不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怎么着？这说来说去，您的祖辈是有来头的。 我是说这社会现象，大家注意一下。 您的祖辈是 没。其实这个事情， 您那个祖 辈不能说，说不能说就不能说。 我想起来了，朋友，您要打算听桂田说点什么，您得这。 不，今天咱们都是嘉宾，不， 您说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不是。 哦，嫌掌声不够热烈是吧？热烈，您要是再不说，您架子可太大了。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这怎么叫难为你？我们是这意思。今天借此机会，您这儿聊去，聊到祖先了。我们想知道桂田祖先是谁，对您多了解点不好吗？ 不是，你这 我都不知道他祖先谁。 不是， 您这行啊？ 行了， 别让观众累着吧，您就说说吧。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热情难却啊。这个。好在今天啊，都是嘉宾，没有外人 啊，这都是自己人。 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哎，您说， 我说了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外传，是吧？那个， 这心眼儿真多。 新闻媒体的朋友一定来的不少，千万不要见报。 行，不要，好，答应您的要求。

打锣。那么他出门时候打几磅锣呢？ 什么叫几磅？ 就是敲几下锣呀。 这还有说辞吗？ 当然有说辞了，你的清朝有规定啊。你比如说你要是个知县啊，出门的时候就打七磅锣， 就是七下锣。哎， 你们老祖先呢？ 比这多，这七下也太少点了吧？还是 哦，比这多呀， 比这多。 那就是知府， 知府 九磅锣， 比这多， 比这多。道台十三磅锣， 十三下啊，比这还多。比这还多。 哎呦，各位，咱就听说过，想当初有一位小七爷下天津卫打三十二磅长形锣， 三十二下， 三十二下， 比这还多， 比这还多呢， 还多。 哎呀，跪天哪！哎，咱们老祖宗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那个派式，您老人家跟你说过？ 当然说过了， 这就好办了。 怎么着？ 你在这打一打锣，我这数着数。你那锣打完了，我数数完了，他什么官我就算出来了。 哦， 整个省事了吗？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在这学一学老祖先怎么出门， 对， 怎么打锣。我这打着锣，你是数着数。 对， 锣打完了，数出来了，就知道他什么官了。 我有这知识， 我就知道我们老祖先呢，出门之前先喊一声， 怎么喊呢？ 老爷出门了。 这派式 是不是啊？ 好， 好， 一棒， 好， 两棒， 好， 三棒，四棒， 多少下了？ 有八十多下了， 还没出门呢， 还没出门呢啊！哦，这要出了门， 闯闯闯，进了胡同，闯闯闯，上了大街，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了老头，闯闯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祖先呢，出门在外，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哎呀，老人家什么官呢？ 耍猴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田、王佩元和说的《攀龙附凤》。2015年，常贵田先生做客《空中笑林》栏目，当时呢也播放了这个作品，同时还播放了常宝坤烈士的一些老唱片录音。下面请您听听常贵田先生当时的录音。 真是谢谢电台，既里头既有我爷爷、我祖父，出头露面的段子，也有我父亲和他们合作的段子， 没错。 而且我父亲段子当中呢，选了两个，这个对比的相当好。一个是打灯谜，打灯谜来讲，是我父亲天津一解放，献给共产党、献给被解放的天津市的第一个段子。他改了一个打灯谜，说好字。更主要来讲呢，在他这之前教租子，这是个老段子。 后来您给改了，改成攀龙附凤了。 对了， 哎。 这是个最大纪念意义。这原版我都没找着， 您瞧瞧， 今天电台都找着了。 对， 谢谢电台。 以上您听到的是常贵田先生2015年到空中笑林做客的珍贵录音。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回来，继续为您播出常贵田先生2015年的采访录音和常先生的名作。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美好向往》，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空少云，能见度非常好，空气清新，对交通出行有利。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白天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同时降温比较明显，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今天空气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气温在4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干冷。今天白天风虽然有些大，但扩散条件好，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图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笑林纪念常贵田先生的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尚远。今天上午9点，常贵田先生的告别仪式将在八宝山举行。空中笑林也特地整理了2015年常贵田先生做客时候的珍贵录音。常贵田先生谈到1958年入伍参加海军，从那之后一生只从事一种行业，而且只在一个单位工作。 是讲我参军58年参军到现在一直在部队。 您是一直在海上 没动地方。 嘿， 好 专业啊。都说溜水的兵溜水的兵、我这兵冻住了。 您是铁打的兵。 不冻住了，这是海军应该是可能是得4度才能冻上。 您想想，但是您这级别是逐步高升啊，现在您是将军了。 啊，这是可以说这是部队培养我这一个开花结果，接着这样过。实质来讲，我到海军来是我四书力挺， 宝华先生， 宝华先生，而且可以说在部队他教给我4个字，哪4个字呢？4个字是2句话，一个是敬业，做个相声演员不敬业当不了好相声演员， 对， 说不了相声，这是一敬业。光敬业行吗？不行，得有奉献。部队大部分工作，而且今天来讲仍旧讲究奉献，所以这点来讲都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而可以说我参军以后赶上的战事我都参加了，除了抗美援朝我没去啊，那是因为在我之前我没赶上，除了这些还有抗震救灾呢， 是 唐山那一震我们就去了。而且水灾63年大水灾我们去抗震救灾去，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部队冲在前。尽管那些个老同志很多因为他行事不方便，他得合唱得带着乐队吧， 对对对， 说相声多简单， 两个人一站就行了， 就行了，只要把这小玩意儿嘴带去就行了。 常贵田先生还在那次采访当中谈到了慰问演出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63年是第一次闹洪水，以前也闹过，都是小型的， 哦， 这是大到什么程度，差点就把天津淹了。 哎呦， 当时的口号是炸掉北大港，淹没文安洼，避开天津市。 哎呦， 保是这心思。能不能保得住很难说，能把它避开天津很不容易了就。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很多慰问团都去慰问抗洪大军，我们海政也去了。当时我这个队里有我，那时候刚和建筑合并，所以有赵连甲。 哦，赵老师也去了。 在文安是个什么？是个城圈，文安城外面有城墙，有沙袋，有沙子，就老百姓在城里头，所以淹不着， 利用这个地方疏散。这个时候要想集中老百姓怎么办呢？最好方法就是演出，慰问，降低他们的复杂心理，害怕， 对， 这样的可以降低， 能安抚一下， 安抚一下，安抚工作。第二呢，那时候尽管是比较安定，但是呢也还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对对对，稳定一下治安， 稳定治安，这样呢以演出来慰问他们最好。主要就是我们曲艺演员，你其实都在水城里待着，你想灯啊，就两个聚光灯吧，这边安一个，这边安一个，甚至没有聚光灯的时候，用一个马灯，没有得行，电得行，只要有亮就行， 就行。 而不管亮大亮小，只要有点亮就行，这是一。没有扩大，哪有电啊？连灯都不能点， 就是肉嗓子了， 就肉嗓子，那就看功夫了，谁有功夫，谁在前头。谁受到观众欢迎？当时呢，可是有一样，因为四面是水，什么叫蚂蚱呀？ 好，全有。 什么叫蚊子呀？ 哎呦， 什么叫蛐蛐、油葫芦啊？三米枪子、大扎枪，这是虫子都 各种虫， 还有萤火虫， 嚯， 什么都有。就在只要灯一开，你开吧，来吧，就来了。只要灯一开， 比观众还热情。 对呀、 那可不是一般的热情，那特殊的热情。 那就蹦嘴里去了。 相声演员得张嘴啊，唱的演员得张嘴、 我的天哪， 就往嘴里飞。 哎呦， 头里是赵连甲，我们没想到啊，这么多的虫子。今天呢，我们这演出就是吃虫大比赛。 看人 吃 的 多， 吃的多就是冠军。下面就开始我吃了，其实就开始他唱了，他为大家唱一段山东海书，这样其实沟通了和观众的感情， 哎，也拉近距离了。 等他下来，我上。我说这次呢，刚才赵老师说了，跟我们规定了条目，一定是吃怂的比赛，这冠军一定是我，捧哏的给个腿儿。怎么一定是你？你想啊，大家爱听吧，这是大家是评委，是大家构造的条件，大家爱听。你一鼓掌，我就多说，我一多说就多张嘴。多张嘴，那虫子不就进得多吗？您看这就来了，我这是做了一个动作，假动作，就从嘴里掏出蚂蚱来。 哎呦，这您这改魔术了，您那个 不是啊，这其实真是来了， 真飞进一个， 真飞进一个大这么大个人。 哎呦， 你手指这么长，你蚂蚱 原生态的，您这是。 当然蚊子里头逮不着，手逮不住，就像你拿出这个观众，您就没关系，您鼓掌。您只要鼓掌，我一定给您说，保证满足大家需求，观众更欢迎了。就这样和观众拉近了感情，拉近了距离。这是文字小段小插曲。62年去西藏，在西藏工作了9个月，慰问部队是代表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去的。第一站是格尔木，格尔木大家可能有的不熟悉，现在是个旅游城市，非常漂亮一个城市。 对对对， 但是它那里气温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个湖，湖是盐湖， 又潮湿，气温又高， 盐湖养了不少蚊子和 草。好家伙！ 所以到那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奇怪，刚一下车就感到这个部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不但每个战士站岗的时候要拿一支枪，还拿了个蝇甩儿。什么叫蝇甩？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京戏，神仙老虎狗，神仙上来了，拿着那个太监拿着那个， 对， 那叫蝇甩 啊，蝇甩， 红苍蝇的。 对了，就是红苍。我们说这战士干嘛一人拿一个这个呀？而且是犀牛尾做的。 哎呦， 到后来才知道不是犀牛，要犀牛尾值钱了 啊。那是 啊，那发不起部队，是牦牛尾。 哦， 牦牛尾，但是每人也发一个。我们说这为什么？等到我们住的宿舍，我们一看，我们每人也发一个， 都变老神仙了。 不知道那儿有苍蝇蚊子，为什么？就有红苍蝇，就有红蚊子。因为那时候厕所呢，不像现在卫生间那么好 条 件，条 件有限。 哎，那时候大茅房。人大茅房都连砖还得用砖砌上，这就是挖的坑。 哎呦， 挖完以后，我们上厕所得一边轰着一边这样。男同志还比较方便，女同志必须俩人一人一块上厕所， 一个轰着一个先来。 你太聪明了， 好家伙，这还得搭帮着来， 这太有画面感了。可见你说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多么的艰苦。 是， 哎，所以这样的话，你说这蚊子。跟我们有多大缘分？ 好，您说这蚊子说的我直痒痒。 以上您听到的是2015年常贵田先生做客空中笑林的珍贵历史录音。下面呢，请大家来听常贵田先生的名作《帽子工厂》的一个小片段。1976年，常贵田、常宝华创作演出的相声《帽子工厂》在全国引发了轰动效应。 桂田先生也因为这个作品被全国的听众观众所熟知。这个作品辛辣地讽刺了极左政治，让广大具有正义感的干部群众一吐胸中之恶气，在当时影响广泛，同时也带出了一大批相类似的作品。下面请听常贵田、常宝华演出的《帽子工厂》片段。 他给不同的人扣不同的帽子吗？哎，大号帽子都有什么呀？什么叛徒、特务、大军阀、反党分子、野心家、走资派、投降派、修正主义、大恶霸。 嗯， 那中号的呢？黑线人物、不革命 啊、 黑秀才、黑手、黑帮凶、经验主义、民主派、中庸之道、变色龙。这中号的也够尺寸的。小号的就小点吧，有绊脚石 啊、 墙头草、老好人、小修苗、造谣公司、传话筒、逆流斜风、小爬虫。 这帽子都够分量， 你说你戴几号的合适？ 我都戴不起。 来顶处理的吧。 那行，不要处理的也不要。 他们要想给你戴呀，不要也不行，不管合适不合适，非戴不可呀。 哦，那怎么就戴不上了？ 哎，有的人呢，粗腿抱得紧，报告打得勤，谎话说得多，马屁拍得小，哎，就戴不上他们的帽子了。 哦，得会拍马屁。 哎，比方说吧， 嗯， 他们要说煤球是白的， 什么？煤球是白的 啊？胡说八道，这叫颠倒黑白。这煤球有 啊？ 就你这质问的态度 啊， 就得给你戴个小号了。 哎，这煤球有， 你得顺着他们说呀， 啊，得顺着说 啊。 这煤球啊， 煤球， 煤球跟元宵一个模样。 那啤酒可是方的， 是， 凡是球都见棱见角。 嗯， 外国的月亮，我看比中国的月亮亮。 啊， 对，一个地方一个月亮。啊，你们听听，他说的是多么的准确呀。 我亏心不亏心呢？ 他们要说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我应该加以赞扬，表示欣赏。 对，这样你就戴不上他们的帽子了。 是， 我就成贱骨头了。只要你说出来他们要说的话 啊， 做出来他们要做的事，尽管你做过一个曲子，演过一出戏，跳过一个舞，教过一张答卷，说过一句吹捧他们的话， 怎么样 就能够一步登天，直上青云。 哦， 住上那小高楼。 哦， 吃上小灶饭。 嗯， 坐上小汽车。 啊，那我就成小螃蟹了。 这纯粹拉山头搞宗派，这是他们搞的呀。 啊， 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 我们应该坚决向他们做斗争。 做斗争？ 对， 凡是妨碍他们篡权，反对他们作恶，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他们的管，不随他们的心意，看着不顺眼的，全是帽子工厂的推销对象。 他们帽子再多也戴不到我头上来， 要想给你戴你就跑不了。 我是一直跟随毛主席他老人家南征北战几十年，我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你呀，就是民主革命派，也就是党内走资派。 这大帽子就飞起来了。 嚯，我是新干部，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 我不是领导， 混进群众队伍里的坏人。 你调查研究了吗？ 攻击领导， 我 谩骂首长，我不说话，暗中盘算， 我闭上眼睛， 怀恨在心。掏什么凶器呢？ 我没掏凶器。 我 我怎么着都不行啊， 全给你扣上了吧， 这完全是捏造。 以上您听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珍贵历史录音，常贵田常宝华和说的帽子工厂一个小片段。常贵田先生传统功底深厚，锐意创新，他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传统元素，但经过整理使之有了新的面貌。下面请听常贵田王佩元和说的细说国学，请您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孔子你了解吗？你知道吗？ 嗨，您这别，孔子你要说我全了解不敢说，反正眼巴前的您问不住。 那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孔子哪儿的人，哪年生？ 在座您呢您是有知识文化，您看我们俩论论，您问孔子怎么着？ 哪年生人？ 哪年生人？ 哪儿的人？ 告诉您，记住了，孔子生于公元前479年， 对， 死于公元前551年，活了73岁。 73， 孟子活了84岁。 73、84，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有这句话，有这句话，有这句话。 对对对，问不住吧？ 对对对对，小陈，我再问问你，孔子有多少个学生？ 3000徒弟子， 完全正确。 3000徒弟子， 对。再问问你，3000徒弟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说。 您这有点胡问了吧？ 怎么胡问呢？ 那年头有下岗一说吗？ 这大家都知道啊。下岗这词那年头可能没有啊。下岗这种现象什么年代都存在。你回答。 那时候有下岗的？ 当然了。 好，那我向您请教。 这就是研究的学问，这就得研究。 是是， 对不对呀？ 是，我问您，您说孔子这3000学生有多少在职，有多少下岗的？ 我要答不上来，我能问你吗？ 我向您请教。 当然有答案了。 您说， 3000徒弟子， 多少下岗的？ 72个下岗了。 72个下岗的， 其他的都在职。 您这根据从哪儿查来的？ 书上写的清楚啊。 哪句？ 3000徒弟子。 啊，对， 72闲人。闲人嘛，就在家里待着，闲着没事儿，下岗了。你看那，你看那小朋友，头一个给我鼓掌就是他。我跟你讲， 您都听明白了 啊？哦，这闲人就是下岗的， 下了没事嘛，闲着干。 哎呀，高人呢， 对不对呀？是， 好，有这么一说。您还考什么？ 我再问问你，在72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的，有多少没娶媳妇儿的？ 这下岗的都弄不清楚，这打光棍的就更不知道了。 你不是不研究吗？ 我不知道， 你不是不学吗？你不是说我没学问吗？ 您能知道？ 当然知道了。 好了，72闲人有多少打光棍的？您说， 72闲人当中，有30位成家立业了，结了婚了，42个没娶媳妇儿的。 您这根据从哪儿来呀？ 书上有记录。 哪句呀？ 有那么一句，童子67人， 有这句啊？ 有这句吧？童子什么意思啊？童子，童男子吗？对不对？ 啊，是，就是童男子， 就跟童子鸡一样，没结婚。 是，那怎么出来42位光棍呢？ 怎么有下卷啊？没算 哪一句呀？ 童子67人，67，42也。 啊？这里还有惩罚呢， 这学问就长了，不是？这学问就长，见长了，见长了，对不对呀？ 哎呀，朋友们。刚才咱上来认为常老师是学者， 那倒不敢当。 看来我这么看您小看您喽。 那我是 从您这么一讲下岗啊这那，我发现说您学者绝对委屈您了。 那你认为我是个？ 您绝对是半汉子。 那谁，耀华，换人。我 什么乱七八糟？ 不，怎么回事？ 他干嘛？您这就讲的对吗？ 我还没完了吗？完了吗？ 还有， 当然了。 好，朋友，您来着， 一步深入啊，对不对？ 新的学者， 当然了。 您鼓鼓掌，我跟他学点东西。您给鼓鼓掌， 谢谢大家，谢谢朋友。 既然你有这个兴趣和学问，我当众还要请教几句，您给我讲讲。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先问问你，孔子，有什么兴趣？ 兴趣应该说就是教学著书。 不，那是工作，那是工作。他有什么兴趣？ 业余爱好， 哎， 这我不清楚， 不清楚了吧？ 您说， 跟在座的朋友一样，喜欢听相声。 哦，孔子也喜欢听相声。 对， 您这根据又从哪儿来的？《 三字经》上就写着呢。 哪句啊？ 性相近 啊，有这句。 我的性格与相声接近，性相近。 啊，性相近容易说相声的多接近。 哎，为什么写《论语》呢？ 孔子写《论语》就是著书啊。 哦， 啊， 写的是相声。 《论语》怎么算相声呢？ 当然了，《论语》是相声。 怎么会呢？ 咱俩说相声。 嗯，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吧。 啊，是是。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吧。 对。 我说完了，你说，你说完了，我说，这边轮着说。 嗯，《 论语》吗？对不对？ 这叫《论语》啊。 轮着说《论语》吗？ 高人 怎么样？ 真高， 应该研究吧。 跟您还请教一句， 你问。 据我们老前辈讲，想当初孔子给一个国王讲学， 嗯， 国王向他问：“哎呀，圣人呐，有这么一句话我弄不清楚，什么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弄不清，我们后人也不太清。 嗯、 您今儿是高人，您给讲讲，怎么样？ 你这种学习态度就对了 啊。 不管懂不懂， 嗯， 要谦虚的态度， 是应该跟您学， 对不对呀？ 啊， 这就是生活的哲理。为什么流传到现在，孔子那么多学问流传到现在， 啊、 大家都在学，就是有生活的哲理。 这几句话有哲学， 当然了。 那我得问问您， 头一句， 什么叫君不君？ 君不君 怎么讲？ 程咬金。 君不君，程咬金。 哎，我问问你， 嗯， 程咬金知道吧？ 那怎么不知道啊？ 嗯，当过皇上。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大德天子， 嗯嗯， 可是后来又在李渊驾前为臣， 嗯嗯， 你说他是皇上不是？是君不是？ 嗯， 说他是君吧，他不是君；说他不是君吧，他又当过君，君不君，程咬金，明白了吧？ 嗯， 哎， 有哲理， 嗯、 真高。底还一句呢， 问 臣不臣怎么讲呢？ 大火轮， 大火轮， 火轮船呢？ 啊，这怎么讲啊？ 江河湖海 啊，这知道。 轮船 啊，轮船， 沉不沉？ 沉， 沉， 嗯， 沉在水上飘悠着， 那就不沉， 不沉。 嗯， 你把它扛起来。 喂，我哪扛得 住？哎，沉不沉？大火轮。 哦，那么底下富不富呢？ 杂彩铺， 杂彩铺， 名义铺。 哦，这我 卖纸的纸马的， 这老前辈们都知道， 嗯嗯， 可能小青年不太清楚。 嗯， 他说那彩铺啊，就是过去的死人 对 图那烧火， 哎， 纸牛纸马洋钱票，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不搞了， 啊， 现在叫天堂飞机， 啊， 天堂火车， 哦，是 天堂电视， 嗯嗯， 天堂的美金，天堂外币， 对， 欧元什么都有。 嗯， 你说它值钱不值钱？ 不值钱， 不值钱。 嗯， 不值钱可都烧那么多。你说他值钱不值钱？ 嗯， 说他是真的不真？说他有钱的钱没钱？ 哦，这么个富不富？ 杂彩铺， 那底下紫不紫呢？ 大茄子。 这里还有蔬菜呢。 哎哎哎， 哦，大茄子。 你买个茄子 啊， 什么色的？ 紫的， 紫的。 嗯， 一刀下去，里边什么色的？ 白的。 说它紫吧，说它又不紫；说它不紫吧，它可又是紫的。紫不紫？大茄子。你不得不鼓掌，对不对？嘿，这就是学问。 活六十了，我头一回听这么大学问， 这就是哲理吗？ 就您这么大学问，我再占观众一点时间。 你问， 我再跟您请教一句。 你问， 你一定答给我。 你说， 在大学 啊， 就大学有这么一句， 哪句？ 大学之道，在止于止善，在明明德。怎么讲？ 有这句？ 有吧？ 这还有能讲的吗？ 不懂啊， 这说的就是你啊。 这几句说的是我， 就是你说相声的事儿啊。 这怎么说我说相声啊？ 孔子没说吗？喜欢相声，爱听相声，把你们都研究透了。跟你讲， 那我就不懂大学之道怎么回事啊。 头一句什么？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我问问你啊， 嗯， 你说相声， 嗯， 小时候会吗？ 小时候哪会啊？ 刚生下来会说话？ 那我连话还不会说。 对不对？他的母亲 啊， 躺在产床上 啊， 把他生下来， 嗯， 你能使个包袱？ 不是， 你能说个笑话 啊？ 冲着你妈，还是外边凉快。 嗯嗯嗯嗯， 行吗？ 您给我讲学问，别耍滑稽。 不不不不不，我问你， 哦，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啊，我长大了以后知道的。 大的学了， 大的学了， 学完以后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 对呀，大了学了知道了，大学知道吗？ 哦，这么个大学之道。 哎， 那底下那句呢？在止于止善呢？ 当然是在止于止善了。 怎么讲呢？ 这是什么？ 哦，这个 啊， 这是我们说相声的道具呀，纸扇子。 现在拿出一把扇子往这一摆， 嗯， 大家都知道 啊， 要表演相声。 是啊， 就好比是 logo 一样。 哦， 对不对？ 对。 我问你， 嗯， 观众是你的 衣食父母， 你指着此为生吗？ 我们指这扇子吃。 对 啊， 在止于止善。在这儿指着他吃饭，纸扇。